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通勤冷知识。今天的主题是水果，正确来说其实是凤梨。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最近很红的凤梨。大陆近期说我们的凤梨有问题，所以不让我们出国到大陆。你才有问题，你全家都有问题。好，抱怨完了，接下来开始进入正题。说到凤梨，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呢？想必是吃太多了，嘴巴会痛吧。其实我们在吃凤梨的时候啊，凤梨也在吃我们哦。凤梨有一种蛋白质分解酶，是蛋白质的克星。当我们吃进去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分解我们的口腔的蛋白质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舌头就会感觉到刺刺的。那我们要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？其实盐巴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由于盐巴可以暂时抑制蛋白酶的活性，所以在使用前如果撒一点盐巴，就可以使舌头的不适感下降。顺带一提，有人知道凤梨的头部是哪里吗？其实凤梨的头部并不是绿色的部分，绿色的部分其实它的叶子，也就是凤梨的尾巴。而凤梨的头呢，其实就是在我们一般认知的凤梨的底部哦。而由于凤梨的果实是从头开始生长的，所以头部会先成熟，所以吃起来比较甜。补充一下，凤梨并非台湾原有的水果，而是在1694年清朝时期从中国传入种植，但一直不被关注，一直到1902年日据时代开始有步骤次序的管理，搭配加工产业，台湾凤梨在这时候立下了基础，而后全台开始种植凤梨。来一则凤梨的笑话，请问躺着的凤梨比较好吃呢，还是站着的凤梨比较好吃呢？答案是躺着的，因为站着会酸。来一个温馨的小提醒，凤梨象征旺旺来，若你有想要送礼给从事医护行业的朋友呢，请避免赠送凤梨，这是他们的禁忌哦。那在节目的尾声呢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多多购买凤梨，一人一凤梨，救救台湾的农民。下一次如果大陆再禁止我们台湾出口哪一些水果呢，我就再做一集冷知识。那节目先到这样，拜。